好机会啊。即使这个机会不属于自己，但只要是机会，黄少天都会心动不已。这样的机会，苏沐橙能不能把握住？在太多人甚至根本没察觉目前是怎么一回事时，黄少天都开始为对手操心，是不是会错失机会。无论如何，机会对他来说总是特别美妙的字眼。没有错过，沐浴成风那一直摇摆的炮口在此时忽然变得极稳定，火花就在此时突然迸放出来。啊！这攻击对于观众而言实在来得太突然了。虽然他们一直在疑惑苏沐橙为什么没有开火给黄少天添些麻烦，但此时沐浴成风真的开火，他们却还是觉得有些不对。这开火制造的麻烦未免有些太大了吧，这一炮黄少天的遮影布就已经被破坏。这还没完，接着这一炮，沐浴成风在半空中潇洒地转过身形，一扫之前被浮空连的狼狈，端端正正的炮口对准了叶雨生帆。轰轰轰轰，炮火像暴雨般倾泻，叶雨生帆瞬间就被吞没了。打乱遮影布，人们发现他们还是太小瞧苏沐橙先前轰出的那一炮了，那分明是反击的号角。这一转眼，形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怎么会这样？所有人都哑口无言。现场本还在宣泄激情的蓝雨粉丝们，在那一炮时本只是发出了一些遗憾的叹息，可是到此时他们像是被集体掐断了脖子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了。轰轰轰轰，他们耳边所有的只是沐浴成风的炮声，将叶雨生凡的生命一点一点地吞没。而沐浴成风借着这连续的攻击从空中徐徐飘落，整个攻击都是在运动中完成的，但是能将黄少天限制得束手无策，可见苏沐橙控制得多么无懈可击。黄少天那可是有丁点机会就能翻云覆雨的人物。30%、20%、10%，职业选手的攻势一旦建立起来，掠夺对手的生命就是这么快。全场蓝雨粉丝脸色都变得苍白起来，10%，血条已变红，向所有人传达着危机的信号。但是攻势还没有中断，苏沐橙依旧占据着主动，21个身位格的距离，炮火全面覆盖。火力线吗？大家迷茫地看着沐浴成风的攻势，今天的苏沐橙强劲地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 加油啊！ 蓝雨粉们都在心中替黄少天使劲，却又不敢出声，好像一出声就会分散到他的注意力似的。 喂，你这是想一波带走的吗？ 结果没等大家分散，黄少天自己就分散了，在频道里刷起了消息。让人无比厌烦的话唠，但是此时刷了句话，却瞬间就让所有人觉得心安。还在喷垃圾话的黄少天，那肯定还没有放弃，肯定还有着饱满的斗志，他一定会找到机会反击的。蓝雨粉丝顿时信心十足，期待满满。黄少天没有让他们失望，剑定天下，一圈剑气在炮火中荡漾开去，轰轰轰轰，数发炮弹就这样被这圈剑气扫爆。剑定天下，这可不是一个可以用微操来调控的技能，唯一所能控制也只是发动的时机，能达到眼下这等效果攻击是可遇不可求的契机，但是碰上黄少天顿时就被捕捉住了。三段斩，拥有鉴定天下加成，三段斩速度更快，三道剑光抹过后，叶雨生凡终于从苏沐橙扑下的火力线中冲了出来，但沐浴成风的炮口依然紧紧锁定着他。黄少天已经没有什么可回避的余地，叶雨生凡的生命还有8%，这对于枪炮师来说，一个强大一点的技能一击就可以带走。他所能做的选择已经极为有限，再做迂回，再找机会偷袭，那不定能得到比眼前更好的机会， 眼下至少目标就在眼前。 向前吧！ 黄少天操作着夜雨生帆冲了上去，迎着沐雨成风的炮口。在他眼中，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对手的角色，这是有关冠军的争夺，所有阻挠终究需要挥剑斩碎，这才是永远也无法逃避的选择。义无反顾，回风式，技能出手，拥有鉴定天下的加成，更快更狠。剑气回缩，沐雨成风不由自主地朝着剑尖上撞去，但是他的炮口始终稳定。视觉胜负的时候了，所有人瞪直了眼，就见剑光与炮火最终交织在了一起，光芒绽放的是如此璀璨，这是这片舞台上每个人的目标、理想、荣耀。每个人，但是最终站在台上的却始终只能是一个人，苏沐橙，沐雨成风。在一切归于平静后，终于是他站到了最后。黄少天输了，蓝雨输了，擂台赛一张选图展示了他们的多重部署，但是最终却还是星星取得了胜利。蓝雨的表现不好吗？没有人会认可这一点。两队选手发挥的都极其出色，但是胜者只能有一个，仅此而已。苏沐橙和黄少天一同走出了各自的比赛席，现场极为安静。这场对决无疑是今天擂台赛中最紧张最激烈的，所有战斗都在极为凶险的状况下完成。整场对决大家几乎连喘口气的空闲都没有。现在结果已经出来，黄少天的表现无可指责，蓝雨全队的表现也没什么可挑剔的地方。但是他们输了，这个结局让他们的心情很沉重。客场他们已经先失了一阵，现在在主场擂台赛竟然还是输掉。虽然在对季后赛新赛制的看法中，擂台赛输个一分对于团队赛的影响不会太大，但是就从此时粉丝这种忐忑的心情就可以看出，影响不大那只是数据说法，人的情绪可不是这样机械的。两位选手各从场上走下台来，先反应过来的还是西看台的星星粉丝。精彩的过程，胜利的结果，一场比赛还能比这更加美妙吗？星星粉丝有绝对理由沉浸在欢乐当中。蓝雨粉们在星星的欢庆中后一边反应过来，队伍已经落后了，已经到了很关键的时候了，作为粉丝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没精打采，怎么可以让负面情绪就这样随意的在场中蔓延？他们可是蓝雨战队的绝对支持者，今天坐在这里就是要等看一场蓝雨战队的胜利。他们无法在场上帮到选手什么，但是在场外总该尽全力让战队打起精神吧。 蓝雨加油！ 不知是谁起的头，很快声音漫遍全场，所有蓝雨粉丝都反应过来，现在可不是惆怅的时候，形势对他们很严峻，他们更需要打起精神。 只输一个人头分，形势并不算太糟糕啊！ 于是每个人都开始这样想着，当然他们更希望蓝雨战队的选手们能摆好这样的心态。粉丝们无法左右选手的情绪，他们只能尽全力来制造现场的气氛，来感染选手们。他们注视着黄少天，注视着他回到蓝雨选手席，注视着蓝雨的其他选手围上来。 苏沐橙今天肯定是开了挂了， 黄少天站在当中，正在愤愤不平地说着。众人笑，哼，团队赛里我们也要多注意他的发挥，玉文州说。蓝雨立即就已经进入了接下来团队赛的节奏，有关擂台赛的战况他们竟然连多一个字都没有再提。 只输一个人头分，形势并不算太糟糕。 粉丝们纷纷用来给自己树立信心的标语，蓝雨战队这里反倒是只字未提。没有浪费一分一秒，蓝雨战队立即进入了团队赛的部署安排。赛前虽然早有演练，但是在现场都还是会根据对手擂台赛的表现做些细节上的调整。就比如今天苏沐橙的状态出奇的好，那么在团队赛中势必要需要对他多关注一些。蓝雨全队已经全身心地进入到团队赛节奏了。星星这边呢，毕竟不少新人很难有蓝雨那样成熟的心态，但是叶修却也没有胜利之后说什么扫兴的话。 保持这样的气势，一鼓作气在团队赛里击溃他们， 叶修说道。击溃，面对蓝雨恐怕就是轮回也不好意思用这样的措辞，但叶修就是用了，而且星星的诸位还挺把这当回事儿。 看我的，老大！ 包子无比自信地说着。 就看你的了，包子。 那必须！ 包子说着，向蓝雨选手席那边投入各种鄙睨的眼神，一脸征服者的神情。 包子加油！ 其他人纷纷围上来掺和。擂台赛和团队赛中的休息时间很快结束了。在裁判的示意下，两方选手开始入场，所有人探长了脖子观望着双方团队赛的出场阵容。蓝雨、玉文州、黄少天、卢汉文、郑轩、徐景熙、宋晓和上一轮的阵容一模一样。星星方面却有调整，上一场出阵的和蓝雨颇有渊源的魏琛这轮没有露面，他和乔一帆一起本轮被唐柔和包子替换出阵容。星星本场擂台赛的阵容是叶修、苏沐橙、方瑞、包子、安文义、唐柔。其中叶修、苏沐橙、方瑞这三位全明星级别的出场并不引人意外，目前为止星星战队的出场率也是属这三人最为稳定。此时安文义是团队不可少的，于是星星看起来会做调整的也就另两个位置，结果星星索性是两人一起换了。